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傍晚南部及西部山区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到2025年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学大培训学校国庆假期开展学科类培训被市教委通报，玉渊潭公园生态湖岸示范区今天亮相。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至2025年，明确提出两个目标：到2025年，北京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要超过99%；到2025年，北京高考高招比例要超过90%。计划在未来5年实施以下措施。一是多渠道增加中小学学位供给，北京全市新建改扩建和接收区、接收居住区、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完成后新增学位16万个左右。二是规划建设17所左右优质中小学学校。三是优化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四是重点打造1到2所高品质国际学校。五是推进高校新工科、医科、农科、文科建设。六是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打破学科专业壁垒。七是重点建设12所高等职业学校。八是优化资源配置，疏解中心城区部分教育功能。九是有序疏解中心城区部分普通高校。新闻热线6515-9063曾在今年5月13号报道过，有乘客将电动自行车带进北京地铁八通线的车厢，引发同城乘客质疑。报道播出后，相关部门发布新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川子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详细介绍一下新政策。 当时在5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个市民向我们反映，他在早高峰的时候乘坐地铁八通线，看到了有一位乘客将那种能够折叠的电动自行车带进了地铁车厢。当时呢，地铁车厢里人是非常的多，这位乘客呢，他就发现这个电动自行车上面啊，有明显的这个锂电池的标志，那么他觉得存在安全隐患。但外加上呢，这个电动车发生这样子起火爆燃的事故也比较的频繁，所以呢，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对这个问题呢进行重新的一个规定。那么在我们的报道播出后啊，我当时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市民热线12345。反映问题之后呢，北京市交通委呢就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对这个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那么经过了这个一轮的意见征求，在9月26号的时候，北京市交通委就发布消息称，依据这个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等规定，市交通部门呢对这个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了修订，明确从今年的9月28号开始，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那么其中守则的第14条第9项也明确规定了，乘客不得在车厢、车站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滑轮鞋、滑板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那么我们也希望新政实施后，各位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还有乘客们都能够遵守相关的规定，不要再把这个电动的自行车和代步工具带进地铁车厢。主持人。 好的，感谢川子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今天市教委印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11假期检查学科类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11假期市级检查组对全市校外培训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发现北京市西城区学大培训学校存在节假日组织开展学科类培训的问题。市教委要求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和双减政策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培训，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各区教委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全面加强日常监管。走进湖边，置身绿植之中，水鸟在眼前嬉戏，却不会相互干扰，人与自然的和谐场景在北京城三环内就可以感受得到。今天玉渊潭公园东北部生态湖岸示范区1期向游人开放，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开放的区域。